攻读哈巴谷先知书第一章。哈巴谷先知在神事中所得的神谕。上主，我呼救而你不予垂听，要到何时？向你呼喊残暴而你仍不施救。为什么你使我见到邪恶，人受压迫而你竟作事？在我面前只有迫害和残暴，争吵不休，辩论迭起。每次法律松弛，正义不彰，恶人包围了义人，因而产生歪曲的审判。你们应观察列邦，且应注视，你们必要诧异惊奇，因在你们的日子内，我要做一件事。纵然有人述说，你们也不相信。看，我要激起加色丁人，那残忍凶猛的民族，向广大的地区进攻，侵占别人的居所。这民族独断独行，目中无人，实在令人恐怖。他们的马捷于虎豹，猛于一狼，他们的马队由远方飞腾而来，像扑食的老鹰，大势摧残，面目焦躁，犹如烈风，聚集的俘虏多似尘沙。他们嘲笑列王，讥讽诸侯，嗤笑任何堡垒，只堆一堆土即可攻下，然后鼓起勇气向前猛进，以自己的力量为神。上主，你自古不就是我的天主，我的圣者，你绝不会死亡。上主，你派遣他们来是为执行审判，磐石你立定他们是为施行惩罚。你的眼睛这样纯洁，以致见不得邪恶，见不得折磨。你为什么垂顾背信的人？当恶人吞噬脚踏更义的人时，你又为什么缄默？你竟把人当作海里的鱼，当作没有主宰的爬虫。他们把所有的一切用钩子钩上来，用网拉上来，用骨收集起来，为此欢心踊跃，向往献祭，向古焚香，因为给他们带来了富裕的财物，丰美的饮食。难道因此他们就应时常倒空自己的网，无情地屠杀万民？